一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70年前结束的这场战争当中，曾经有来自各国的正义力量对中国人民为了生存和尊严的抗争给予无私的支援，同时也有大批中华儿女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在异国他乡英勇作战，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特别节目，为了胜利，70年前我们并肩作战。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说的是中国战场作为二战的主要东方战场，还包括在这个战场上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战士在这里与我们并肩战斗的那些经历，也包括中华儿女在各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英勇付出。今天我们将不仅局限于中国战场，我们要来说一说中华儿女在全世界作战的经历，来梳理一下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曾经付出怎样的牺牲，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来自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听众好。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今年春天在欧洲胜利纪念日到来之前，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为32名中国老兵颁发了1941到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当时据介绍说呢，这个纪念奖章授予为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事业，包括在战场和后方做出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及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同时说到这段历史，我们也记得在东北沦陷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居民成立了抗日联军进行抵抗。在和强大的敌人战斗的过程中，东北抗联也曾经在苏联境内建立教导旅进行集训。所以说关于这段历史，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东北抗联和苏联军队的关系，当年他们在中苏边境两国军队是如何相互协作对日寇作战的，还有在协助当年的盟国苏联抵御外敌入侵方面，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介绍给大家。 我们知道在918事变以后呢，那么呢这个中共满洲省委就决定呢对日本呢进行游击战争。那么在这之后呢，就开始呢组织游击队的力量。中共中央呢也向满洲省委呢下达指示，就说在要在东北的农民当中发展游击武装力量。那么这以后呢，中国共产党呢率领东北地区的人民这个进行呢这个游击队的建设，这个力量呢越来越壮大。到1937年的时候，东北抗联呢基本上就成了气候。37年到38年之间吧，大约呢建立了11个军。东北抗联呢一共建立11个军，其中呢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还有第七军是呢直接由中国共产党 在东北地区的组织所建立起来的。 嗯。 那么呢，和日军呢进行了非常艰苦卓绝的斗争。最高的时候呢，他们的力量最强大的时候达到几万人。但是呢，后来由于日本军队加上呢伪满洲国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清剿，到1940年的时候呢，这个东北抗联呢就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们就逐渐的向中苏边界方向呢退却。那么在1941年的时候呢，就彻底几乎是彻底退入了苏联境内，在苏联境内呢接受整编。建立了呢红军第88旅，那用我们的说法呢就是东北抗联教导旅。那么这个旅呢在整编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呢也没有放弃在东北地区呢同日军作战，但是这个时候呢作战的目标呢就和当时要打败关东军的那个想法呢有了很大的不同，基本上呢就是在边境地区，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侦察袭扰，为苏军呢后来进入东北进行呢准备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东北抗联可以说呢为后来苏联军队几路大军进攻东北提供了很好的情报侦察前期准备工作。 嗯，姚老师。 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在苏联那个受训的那些人呢，包括毛英，包括其他朱德的女儿啊，包括这些人，一个是比如说毛英，他当时是白俄罗斯方面军的一个上尉，坦克上尉，他应该是打到过捷克和波兰。其他的一些人呢，华人呢，可能比如说在后方被俘场，包括医院工作，这点也是为了反法西斯作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嗯。这是在苏联方面。提到出国作战呢，还让我们想起来，中国政府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的接回中国远征军的遗骸啊。那么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磨灭的啊。我查了一下资料，说1941年12月23号，中国的国民政府和英国当时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啊，中英的军事同盟形成。那么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啊。历史评价，这是中国甲午战争之后第一次出国作战，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大家想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就是1941年可以说国内的战场也处于相持阶段，就是说中国的处境也不好，为什么当时还要集结重兵南下对日作战？ 当时中国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太平洋战争高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国的外援的通道原来就是甘肃那条北线基本是断了，唯一的就是在印缅的方面，就南部的一个叫战略通道，在如果是日军已经侵占南洋的情况下，就基本上把我们中国就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线就隔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也迫切的需要保卫这个印缅公路，英方呢需要中方去在人力上包括各方面对他进行那个撤退进行支援，也是需要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英双方在印缅就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但是由于英方方面的一个鼠目寸光，包括这种自私，导致的第一次的印缅作战就是失利。但是我们在第一次战争也有孙立人将军的仁安羌大捷，用少量的军队救出了8000名英军，这也后来受到英王的嘉奖。第一次失败以后呢，一部分向孙立人将军行领的新一军呢就撤到了印度，就是形成了后来的驻印军的主力。其他的像戴安澜将军，其他的一些将军呢就往回撤。撤的时候就翻越那个没有人烟的野人山，伤亡的比较多。就第一次大战中大概我们伤亡是比较惨重的。后来大概是到1944年，第二次就是由以驻印军为主力，然后中国其他的反攻军为帮助，就是从南北两个方向共同进行印缅的反攻，那时打出了中国军队的这种气势和威风。你包括电视里经常介绍的腾冲、嵩山各种大战，就中国的军威就完全就给打出了。最后来打到就是我们中国一个人能打日本将近2个人以上，因为我们的武装士气各方面都要比日军要强很多，那是应该是中华民族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候。 您谈到这个伤亡确实是非常的惨烈。根据统计说，中国远征军 整个过程参战是40万人，伤亡近一半人啊。周老师，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作战会如此惨烈？还有大家关心的是，从历史的这个评价来看，付出这么大的伤亡，实际的战果如何评价？ 在缅甸地区作战呢，之所以伤亡非常惨重，主要呢是因为英国方面呢遗误了战机。在这个1941年底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呢就想向缅甸派出部队，但是呢英国迟迟呢不同意。英国呢他很傲慢，第一呢他瞧不起中国军队，第二呢他觉得他在缅甸的力量呢还足以抵抗日军，但是呢没有想到在日军强大的进攻之下呢，英军呢是在整个缅甸战场全面溃败。在溃败的这个情况下呢，临时抱佛脚，紧急要求呢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这样的话呢，中国远征军呢在1942年5月急急匆匆的呢进入缅甸，但这个时候呢日军已经在缅甸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所以呢我们进军缅甸的这样有利的作战条件呢已经没有了。同时呢英军被日军呢吓破了胆，本来呢中国军队呢去和英军呢要共同作战，但是英军实际内部呢接到了命令就是撤退，仅仅是让中国远征军呢做他的后期阻截日军的这样一支力量。但是呢他的这个撤退呢又没有和中国远征军说，所以呢他基本上呢是不战而撤，然后呢把中国远征军呢留在呢和日本孤军作战，处于呢被日军包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中国一开始呢进入缅甸地区呢就失去了呢有利的作战形势，但是中国军队呢仍然艰苦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呢取得了铜鼓保卫战的胜利，大规模的呢创伤和消耗了日军。后来呢在英军撤退的过程当中，英军7000-8000人呢主力部队被日军第33师团所包围，孙立人将军呢率领他的38师新38师113团一个团就解救了这7000人的这样一个包围。那么他的这个战术打法呢非常有意思，他把自己的这个佯攻部队分成很多小分队，来呢表现出呢是一种大部队反攻的这样一个状态，使日本第33师团的主力呢觉得中国的大部队来反攻了，所以呢他们然后呢以这个113团主力进行主攻，结果把日军呢打得一败涂地。退到什么地方呢？退到缅甸的仁安羌附近这个油田地区。然后呢日军又不甘心的失败，他在油田呢到处放火，结果这一放火呢正好成了中国炮兵瞄准的这样的目标。所以呢使日军呢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呢英军呢对中国军队的解救呢非常感动，但是他们出城以后呢很快他们继续撤退，那么113团呢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后卫部队，保护他们呢撤到了印度。那么随之以后呢这个孙立人的新38师呢也撤到印度进行整编。这个整编以后呢当时国民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叫呢这个是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把国内呢大量的踊跃参军的青年呢运到印度。原来呢就是38师和新22师，结果以这两个师为基础呢编成了新1军和新6军，为这个1943年的大反攻奠定了呢这样一个基础。1943年4月的时候，实际上呢中国驻印度的这个时候呢就改变了番号，原来呢叫中国远征军，现在呢叫中国驻印度军队。那么中国驻印度军队呢名义的指挥呢是史迪威，副指挥呢是郑洞国，下边的呢副军长孙立人。那么他的这主要的主力呢就是新一军还有新六军展开反攻，他们这个仗啊打得特别漂亮，日军在他们的进攻之下呢可以说节节败退，这是一支。 另外呢，就是云南西部这个叫滇西地区的中国远征军，滇西地区中国远征军呢，对腾冲还有呢嵩山，还有呢龙陵地区的日军呢进行包围，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进攻损失特别大，像孙立人他们部队啊，在缅甸地区的这个部队呢，损失非常小。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孙立人呢、啊，还有廖耀湘啊，他们这个进攻都是使巧劲儿，都是从后翼突然进攻，或者从侧翼突然进攻，所以呢，再加上他们武器纯美式的这样的武器，而且是美式的后勤系统。一旦自己的军队遭到日军包围的时候，美国直接派飞机给予空投，但是呢，在这个滇西地区呢，就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呢，滇西地区主要是正面强攻。一个说法呢，就是为什么搞正面强攻，为什么不进行侧翼偷袭？因为侧翼偷袭呢，害怕呢把日军打散。一旦打散的话呢，滇西地区的居民呢，非常稠密。那么会扰害到呢中国当地的居民，而缅甸地区呢，绝大多数都是荒无人烟、深山老林，不怕日军溃散，溃散到深山老林里，基本上是死路一条。就像中国第一次远征军从野人山撤退那个悲惨的结局呢，相类似。但是呢，我们在滇西的这种进攻，正面强攻就损失非常大。比方说呢，最典型的嵩山战役，那么日军一个守备队呢，他只有大约一千三百人，但是呢，我们包围他的军队是十几倍，伤亡呢是7000多人。 其实呢，我们如果看历史，在这一段在这一个地区的斗争，不仅有中国军队在这个地区的战斗。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在当地为抗战尽心尽力，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在马来西亚的华侨。那么提到这一部分华人呢，还有一个历史的名词为人所共知，叫做南洋机工啊。那么他们在滇缅公路上担任司机这样的工作，那么中国远征军保护的生命线，然后他们在这条生命线上执行运输的任务，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南洋的这部分华侨工人。我看历史说，记载在1985年的时候，云南省政府在当地为南洋机工们修了一座叫南洋机工抗日纪念碑，上面写着是当年为国服务的南洋机工总共有3000多人，1000多人因为战火、车祸和疾病为国捐躯，另外有1000多人在战后回到了居住国，后来在当地留下的1000多人只剩下幸存者不到100人。刘老师，您如何评价这些来自南洋东南亚的华侨他们为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 像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都是华侨来支援中国的国内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就整个东南亚也都沦陷了，这时候就整个东南亚也是一个抗日的战场。在这方面，就是当时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也投入了就是反抗日寇的一个斗争。包括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新加坡的抗日义勇军，马来亚的就人民抗日军，还有印尼的西婆罗洲的反日同盟军，菲律宾的人民抗日军，这都是，包括缅甸，包括泰国都有那个各种抗日武装，而且其中的好多主力都是就以华人为主，比如说菲律宾的抗日军的第48支队啊，这都是抗日的主力。在新加坡呢，还有一个叫非常著名的叫做136部队，这个136部队呢是中英共建的。英方提供一些器材，中方提供人员，中方有是从大陆过去的，也有当地的一些华人。他们这136部队呢，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东南亚抗日的一个灵魂，一个头脑。他们主要负责培训一些抗日的骨干，提供武器，提供资金，然后进行侦查。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关于林谋胜先生的一个纪念碑的一部分的介绍，林谋胜先生就纪念碑现在在新加坡，他就是136部队的一个核心人员，他是被日寇抓了以后宁死不屈，在35岁的时候就英勇就义了，后来战后以后英国方面特意为他在新加坡修建了一个纪念碑，纪念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做出的所有贡献。整个东南亚华侨当时大概是有600万人，据我们估计大概应该是超过60万的华人 死在日寇手里，这些人有相当多一部分是为了抵抗日寇侵略牺牲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不仅仅是在整个大陆的本土，而且实际上在东南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嗯，那么除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些成建制的与盟军协同作战的中国军人，还有这成批的华工、大量的华侨，还有大量的中国军人华裔士兵、外交官甚至劳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也留下了他们永恒的身影。那么这其中还有哪些难忘的人和事？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70年前结束的这场战争当中，曾经有来自各国的正义力量对中国人民为了生存和尊严的抗争给予无私的支援，同时也有大批中华儿女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在异国他乡英勇作战，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特别节目，为了胜利，70年前我们并肩作战。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来自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我们昨天谈到一段历史，就是曾经遭到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他们拿着中国颁发的签证来到上海，有统计说这个人数超过3万人，那么其中有数千人是拿着一位名叫何凤山的中国外交官签发的签证逃出德国的。另外还有一位名叫钱秀玲的女士，她曾经在当地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之后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的是，就是这些不拿枪的中国人，作为这个中国外交官或者其他的身份，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拯救了这么多平民，当时却是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还要冒着自己的这么大的风险做这些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呢，他们是出于呢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来说呢，就是心中有人，有恻隐之心，不忍心呢让这些犹太人呢看着他们在纳粹的蹂躏之下，一个个生命呢就轻易的灰飞烟灭，所以呢，像何凤山，当时呢他作为中国的外交官。能够呢通过他的手，通过他的权力，大量的呢发放犹太人签证，让他们呢到中国，到中国以后呢，大多数呢到上海，也有的呢转到哈尔滨，所以说呢，这个对犹太人的拯救呢，也是呢非常可歌可泣的这么一段历史。我觉得呢世界上已经呢排了好几个这样的电影，像什么辛德勒的名单呐、等等，将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历史应该呢进行艺术的加工，搬上荧屏，让所有的中国人、让所有的世界人民都了解这段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 何凤山先生呢，当时是中华民国政府驻维也纳的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外交官。当时那个在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呢，他抵住了当时国民政府，因为当时国民政府与德国关系是非常好的，抵住了国民政府对他的禁令，他擅自是违规给这些犹太人发这个签证，他发出了大量签证。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介绍，他发到签证后发到官文都没有了，他用身边随手能拿到的纸，甚至有台历，甚至随便的一些草纸写中华民国政府的那个签证，让他们前往上海。后来何凤山先生被以色列送进的叫义人堂，国际义人堂。这前段时间日那个以色列政府拍了一部电影，叫一部专题片，叫做《谢谢上海，谢谢中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介绍何凤山的，包括还有个钱秀玲女士。钱秀玲女士是在比利时，有一个著名电影叫一个电视剧叫做《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说她的。她当时候是冒了自己的生命危险，借助说她的堂哥与法肯豪森将军是一个同学的个关系，冒着风险救了多次就是以色列这个比利时的就是这个居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因为比利时的抵抗运动枪杀了这个一些那个 盖世太保为了报复，他们抓了好几十位近百位的当地的居民要枪毙。这个钱秀林女士冒着自己的顶着身孕冒着自己的危险劝说法凯浩森将军放了这些人，后来比利时人一直把他的尊敬他，而且还命名了就是钱秀林路，他家门口的路还用他的名字，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骄傲。 嗯，除了这些拯救者，我个人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有很多有名有实、有名有姓的中国战士啊。比如说，在法国诺曼底海滩当时采访的时候，当地的历史学家跟我讲到这样一段经历，说在整个登陆作战中，曾经有300多华人在盟军队伍中担任后勤补给工作，他们和战斗部队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向前锋来运送给养。更加直接的是说，1943年。中国国民政府派到英国学习的21名中国海军的军官也正式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作战。啊，时任英国肯特号巡洋舰炮手的郭成森曾经在值班的过程中发现并且迅速行动击沉了德国的潜艇，并且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向德军阵地发射了上千枚炮弹。因为他战功卓著，曾经受到丘吉尔首相的亲自接见和赞扬。那么郭老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担任了解放军南昌号的舰长，当时参战的大部分中国军官后来也成为人民海军的主力指挥官。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军官，两位掌握的情况还有多少华人参与到二战中的一些惨烈的著名的战斗，在英军或者说在美军的队伍中进行作战 啊？当时是这，我稍微纠正一下，当时是国民政府派了25名海军军官，是去英国，其中21名参与了就是诺曼底登陆。 嗯， 像刚才你提的郭森森，后来我查了还有叫卢东格、吴峰瑞的这几位，这些人实际上当时在美军作战的还有参加过这诺曼底登陆的啊。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片，也有一个纪录片，也记录一个叫做欧阳金海的，他是美军第357部队的一个就士兵，他在诺曼底登陆时呢，在奥马哈海滩英勇作战，而且负伤，受到那个就是颁发了紫心勋章。后来他在伤好以后，在法国大陆作战的时候又英勇受伤，又受到一次那个紫心勋章。关于美军中的华人，我们当时是有查了一些资料，大概是有13000多名。主要是在驻那个欧的部队的话，大概是分布在第6、第32、第77步兵师。在亚太地区的话呢，大概是在第3、第4步兵师。亚太那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呢，华人是踊跃那个参加那个美军。我们这有一个数据，大概是1942年，就是在旧金山的第76征兵局，当时就有2600名华人报名。整体的13000名那个华人美军的话，大概是占整个华人那个的17%，这个是在美国所有族裔中比例是最高的，其中有20%的人是阵亡了。受到最高的颁奖的是当时有一个上尉，星尉的一个上尉，是后来接受到美国国会勋章，还有一个华裔少将，最高是叫陈胡，还有美军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了美军的军舰，现在还是在服役。 嗯，张老师。 当时呢，中国人呢，主要是在欧洲，在美国，那么他们呢，随着当地的国家参加了呢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这样的战争，以至于呢后来在大反攻的时候，那么呢也有很多人呢参军参战，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虽然在其他战场。并不是像中国战场这样的，他们居于主导主力地位，但是呢，都能够呢，尽自己的力量，发挥呢，中国人这样一种呢，这个融入当地社会，追求呢正义事业，这个反对呢邪恶势力，不惜呢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并没有看到战后的胜利，而是在作战当中呢英勇牺牲，也有一些人呢，他们最后呢胜利，还成为呢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就像刚才所说的，中国国民政府当年呢在1942年派到英国学习的海军军官，1943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英国军方呢，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海军培训班，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被在这之前就被分配到了英国的各个军舰上，进行工作。那么呢，直接参加了呢诸多的战斗。后来呢，这些人大部分回国，参加了呢中国人民海军。 好， 我补充一句，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当时还有在美军中还有一个中国华裔的女飞行员，她的名字叫做朱美娇。由于她没有亲自参加对日作战，只是作为一个后勤的运输，但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骄傲。 昨天和今天我们两期节目，大家一起共同回顾了中国和盟国当年曾经并肩战斗的经历，也回顾了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来自全世界的支援和帮助。我们感慨70年前的胜利来之不易，更加珍惜今天的安宁与平静，同时也让这些战火中的充满勇气的经历和故事永远激励我们。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明天鬼子要签字，后天就是胜利日，艰苦卓绝那些事，公正的评价，重事实。这个一上来呢，给各位说一说历史上的名儿，它还没发生呢。历史上的名儿什么事儿啊？不说了吗？鬼子签字啊，70年前的名儿个，1945年9月2号。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之上举行。号呢，抗战胜利日啊。怎么叫公正的评价呢？嘿嘿，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这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这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东方睡狮不是醒了吗？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那么抗战精神呢？民族复兴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呀。所以说呢，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这个也是因为年代稍微久远了一点儿，历经70年的岁月，再加上呢这个历史教育啊，人们的历史认识种种原因，当然也有极个别人嘿嘿跟着胡说八道。这就说啊，关于中国抗战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大有小，但是都得纠正。什么呢？比方说有这么个说法，我记得是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美国人写的《太平洋战争》。整个啊当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打珍珠港事件开始的，是吧？所以他也是从这儿叙述起，一直到日本投降。但是那个过程当中啊，基本上甚至于可以说是忽略了中国战场的作用。哎呀，看得我这心里头它不是滋味啊。你这个历史学家历史著作得客观全面公正啊。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就他这个写法，他这个立论的这个观点，他不是没来由的。确实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场的附属，是吗？No。 事实证明，中国是东方战场重心，日军主要战略目标就在于侵吞中国吗？这个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付出巨大。